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第三次打工咗，我突然间 lost 因为有人 keep 住话俾我听，因为咧，我哋而家呢个月咧，咁喺广告时段咧，咁你都会听到只歌咁样，咁啊要介绍下啦，咁就亡羊与奴嘅咁样，咁就大家听啦， 录过几次啦，我睇个 MV 又觉得好似， 不过你重温你又听唔到， 好似谢安琪嗰个鸡蛋与高墙嗰个 MV 啦， 你真还抄啫， 唔系我系一个即系有啲 得啦，你唔系还抄啊， 系我唔系， 咩其实边个位置啊，即系你又蒙住眼， 系咪即系嗰个 抄水镜 个 set up 啊，个 set up 个 set up 就系咁样噶嘛， 唔系抄水镜 set up 即系咩，啲人企喺度， 系啊，啲人企喺度， 即系搭车翻工啲人企。 系 唔系？咁你就 话，所以而家我澄清翻唔似。 哦，哇，犀利啊！打稻草人啊，自己 set up 咗先，跟住自己打啦 ，set 个大台，自己再拆咗佢。 啊，叻啊！啊，你就话四眼啫， 唔好讲 你， 唔好讲呢啲啊！ 你份人啦，咁样 睇下文条点先啊。 就因为 你 啊 ，ICQ 嘅， 我讲漏一样嘢，其实文条咪似神七咯，即系如果你上到神七或者头十二，你喺左边嗰个花度系多咗一个 click 嘅选项噶嘛，即系如果人哋乱揿系会揿容易揿错噶嘛，或者佢多咗宣传嘅格仔噶嘛，系啊，其实文条其实 AKB 四十八公 唔系 嘅做法嚟， 唔系咁，所以维持喺十二系比较紧要噶嘛，即系如果以多名单嘅选区嚟讲系嘛， 唔系咁你博多个 click 啫嘛， 系 咯，即系你博人拍金信撳 click 錯， 唔係啊，同埋喺個榜入面係一件事嚟㗎嘛，即係有個氣寶㗎嘛，後面嗰啲就 我唔知道，我成日都喺榜嘅。 我不是戏宝那些的嘛，我有经验。 虚荣不重要的，实荣才是重要的。钱袋了才是重要的，我想说。喂，钱重要，我想说。即是做节目这样的我不知道，即我不知道往后的网媒发展是怎样。现在尝试一套新模式，就是你直接给钱的 content provider， 即是我啊阿 Joey 啊连啊康啊这样。你直接将那个的 被忘记了。 的钱啊什么 啊，我已经被忘记了，跌了出榜好久。 我真系曾经喺榜里边，你想提醒人啊，你份人啦咁样， 系冇得咁 sell 嘅， 手信不精 啊，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样， 系 咁就系希望摆脱就系个广告靠广告收益嗰个模式啦，因为网嘅广告世界嘅另一个世界啦，虽然我哋而家都有广告，你见报告就知啦，你见有好多即系其他手机 game 啊咁样啦，好多国语我听到就系咁样啦，咁就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亦都要多多支持呢、這个全民制宪运动啦，其实五个候选人都有自己嘅个人户口啦，咁呢个时候都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冇钱印单张啦咁样，咁就系呢样嘢啦，咁都要宣传下嘅，咁样好。这一节呢其实是我自私的，讲一些我自己跟我自己有关的东西，亦都是跟选举有关的，其实就是讲这个功能组别啊，咁样。咁呢功能组别呢，就如果我没有认知错误呢，你们应该全部都是你都有一票喎、啊、你们都。 是啊，超级区议会 啊，区议会 第二票啊， 唔系超级，你系区议会二，唔系超区议会二， 区议会第二啊嘛， 区议会二， 区议会二， 系啊，你知区议会一系咩啊？ 即系上年嗰个系嘛？ 黐线啊，阴公嘅真系，区议会一咧就系成班区员自己围选一个出嚟嘅， 哦， 你唔知咩？ 我唔知 啊， 对唔住， 大哥做人主持啊， 系啊， 唔系唔知系唔奇，唔知系唔奇，我打死都咁兜啦。区议会一咧就系、是、一班即系所有区员嗰四百几个咧就自己围选一个出嚟，就嗰、是、一个功能组别嘅一个议席。嗯、二咧就系、是、全香港人选咗区员出嚟就做嗰、那个立法会啦，咁样咁一定系兼任啦，唔使谂啦，因为你打两份工啦、嗯、，anyway 啦，咁样咁我就唔系嘅，咁样我就系社福界嘅有一票啦，咁样咁我再讲我嘅立场啦。其实是要讲的，因为 點解會有超級區議會呢個議席？咁就係因為民主黨入中聯辦密室談判啦，咁樣跟住就增加咗十席嘅立法會議席，咁有五席就係地區直選啦，即係每區多席啦。咁另外有五席咧就係超級區議會啦，咁有五個位，咁而家就即係又係比例代表制咁樣，咁啊五個人即係幾十人爭五個位啦，咁就係咁樣嘅嘢啦，咁樣咁點講都好，呢個都係功能組別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政治邏輯啦，即係因為點解我哋會反對功能組別咧？嗱，你先不論功能組別裏邊嗰個成分係乜嘢，嗱，雖然以前有新九組咯，即係九七前有新九組，亦都因為係新九組，亦都係一個好接近全面直選嘅一個模式啦，咁但系我谂嗰阵系一个民主进程嚟讲，你会发展咗个类似功能组别嘅嘢，我觉得可能系无可厚非，或者嗰阵我太细啦，我唔理解佢，我都冇嗰阵冇选民嘅资格啦，我唔了解一样嘢，我都系九七后先有选民资格啦，你睇我几后生，咁咧我哋个个都系九七后先有选民资格， 系 啊，我哋都系后生仔，打死都咁拉系咪先？咁去到而家，咁我哋講緊功能組別呢樣嘢存在咗好多年啦，就算喺九七後都已經係接近二十年嘅光景，我哋不斷要求緊取消功能組別。取消功能組別嘅原因就係、覺得冇理由一個立法會一個代議士嘅制度裏面一個選舉制度係會根據你嘅職業或者你嘅專業或者你用其他嘢去分層而獲得咗多一票，或者有一個階級嘅不相等嘅情況發生嘅。因為咧，如果講緊就話，因為你係某一啲專業，假設你係商界啦，你係旅遊界啦，你係文化界啦，你係社福界啦，你係醫學界啦，你係醫護界，你係會計界咁樣，你就會多一票。以前就會講話，你多一票咁咪唔公道咯，因為你只係因為某一種專業，咁係咪因為某一種專業，所以你就有權多票咧？呢個值得質疑嘅。但係呢一樣嘢咧，某程度咧，而家就俾人偷換概念打破。這個就是上兩次即是前一次的政改最喜歡說就是現在每人都有一票你吹什麼樣，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就是每人都有一票，但那個票值是不相等，這個仍然是存在了一個階級分歧在這裡，我亦都坦白告訴你，為什麼我沒有轉超區這個選擇，第一就是我懶，即是在選民登記的時候，第二就是我很明顯是高級過你們的，我明顯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個界別 啊，唔係啊，我幾千人投一個位啫嘛， 係啊， 咁我嗰票嘅影響力梗係大噶， 你嗰票我將佢推大咗， 係啦，我將佢推向極致啊！如果個功能組別嘅 出現賄選嘅狀況， 唔係嗰個唔極端嘅，嗰個有幾極端啫，會發生我完全覺得唔奇啊，同食禁藥一樣啫嘛，有幾奇啫，染尿品咁樣啲尿紫色嘅有幾奇啊？嗱，我嗰個極端情況就係假設嗰個功能組別嘅選民得一個嘅。而你的功能組別選民是有百二萬的，那我不高級過你，即是這個是一個極端，那如果不推向這麼極端，就幾千人選一個位，或者區議會一個就是幾百人去選一個位，這樣那是不是 會產生一個不平等呢？就是咯，即但是很多人好像過了八年之後，是不是八年那四年之後大家又 lost 了這件事，即大家又會傾向在這裡講緊超區要投給誰，是講緊我不知道 講緊寸土必爭那些濕鳩 嘢，我也坦白說我不知道，是啊是啊，這個是濕鳩嘢，是啊當然我沒有聽過鬱敏在今屆有沒有新的立場，我相信他不會改變，或者就算他有既定立場，我都不會改變，我不會投的，即是我想說甚至呢，我想說我同行呢，即社工裏面呢，是黃絲帶呢，即是堅守金鐘和認為旺角的低收共產黨，他都是堅決不投，我即是有一個這樣說，有一個這樣說，但其他是會投的，我相信因為 政治超好慘， 社工是不懂政治的，你們信我啦，社工是不懂政治的，但是為什麼會今天講這個題目，為什麼跟無端我會講社福界的這樣，我有既定的概念啦，或者其實社工是應該有這樣的概念，就是對於社會公義是有一定的想法的，即是這樣說，沒有人會打一份工，我份工裏面是要包含維持社會公義的，我是覺得即是從政是一件事，警察都不包在裏面的，你是講的維持社會治安而已，但是如果我讀書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這樣說，我是會說、社工就是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for 定係 to 咩 helping people 咁樣，我唔識英文啦。即係呢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對 social justice 係有概念或者需要保守嘅一樣嘢嚟嘅。當然 justice 係咩就嚇、啊、再討論啦。但係起碼呢一個係一個概念啦。啊，我奇怪嘅咁。會參加已經是奇怪了，當然啦，就是頭先阿康講呢個濕鳩嘢啦，就係寸土必爭呢一個説法。當然呢個係一個香港嘅政治生態或者選舉制度扭曲嘅一樣嘢。啊，你陪佢扭曲嗰下攞命啊嘛！過往都有選嘅，不論係張國柱啦、柱哥啦咁樣，方敏生啦，都會張超雄啦，都會出嚟爭下選下咁樣嘅。早十年八年咧，嗰個概念冇咁深，即係要抵制功能組別嘅概念冇咁深嘅咁樣。咁而家又搞得深咗啦，即係而家開始，即係而家又好似吊淡，所以我專登攞翻出嚟講。今年無端端搞激烈咗嘅社福界嗱，淨係我聽嘅啫，其實你哋唔係好關事。邊幾個選咧？等我睇下。 社福界係咁多個功能組別裡面最多人一齊。 係咩？ 係啊，我見到。 唔係咁超區咪仲多咯。 哦，唔係，係功能組別裡面咯。 超區咪 唔係係。 唔係，即係你講嘅呢啲 啦， 界票 係咩？即係已經係最多啦。 係啊，其他嗰啲都係最多三個。 要界票你班友，你講啊。 咁就五個人嘅，包括係關瑞宣啦、曾建超、邵家臻、葉建中同埋比較有名嘅黃成志咁樣嘅。 是比较出名啦。 是因为他是几届立法会议员来的嘛。 不是咁曾建超出名。 曾建超全港知名度。 被人打到出名 了。 是咁样啦。今日苹果有个报道咁样，其实无端攞社福界来报道下，咁无端端同佢哋有个测验咁样，就睇下啲社福嘅嘢呢你识几多少。社福嘅嘢好阔嘅，识得几多少。即係你无端问我智障人士宿舍嗰啲我都唔识㗎啦咁样。跟住呢就走去问呢五个呢啲老人福利识唔识。我想讲呢五个里面如果我认知起码有三个都青年服務出身 的，即是邵家臻， 邵家臻、曾建超、黃成志都是青年服務出身的，或者家庭服務，不懂是不奇的，我覺得即是你無端問我墮胎的程序我都不懂的，但做青年服務那班是完全知道，或者是警司警戒啊，整個程序怎樣做、啊、 即是你們是會有個分不同的， 不是，它太闊了嘛，不懂，你不做過就不懂的啦，那些東西、我簡直是 老人服務的專家，我精於那樣，我就會知道那樣東西、或者我對社區發展我會認識的，我咪識我做過幾年我咪知道，我識洗樓，我知道舊區點樣發展，我咪識講咯咁樣。咁當然呢個係廢話啦。咁但係其實點解我會講咧？其實係源於咧上個禮拜咧，我無端端喺度揸車翻屋企嘅時候咧，咁我就撳881聽咁樣啊，聽下咁我就聽黃永同建吾啦，即係黃昏時段嗰個節目啦，我永遠都唔記得佢個名嘅。咁咧就係、是、我當佢左右大局咁樣講啦。咁唔係正事有心人咁樣，唔係佢唔知 道人民咁樣。 咁咧就 人民 大道嚟，唔係人民大道中定係中定？ 人民大道中啊， 人民笨笨中， 繼續係是但。 正事有心人啦，咁正事有心，咁佢就揾咗五個，即係呢五個候選人咧就即係唔係無端端 ，sorry 啊，即係講即係做個論壇咁樣就喺度講咁樣，我有啲不滿嘅，即係我作為業界咁樣講，就係、是、先不論功能組別嗰個嘅喺政治上面嘅正當性係如何先啦。你其實呢個世界點解有功能組別呢，咁樣我會覺得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就係因為專業人士佢對於可能係政策上嘅睇法會有佢專業嘅見解。假設咁你起唔起啲基建，你要問建築界、測量界咁樣講。你對於其他啲福利基層嘅嘢要問社福界，咁佢可以參與喺議事程序有一個意見啊咁樣。啊，但我想講咧，其實從來咧香港個功能組別嗰個發展咧係扭曲到咧，你以為你係嗰個功能組別咧就去爭取你嘅業界嘅嘢嘅喎。即係嗰個唔公道嘅地方係去到呢個地步 喎， 而我想講嗰日嘅社福界嘅選舉論壇都係傾向咁樣喎。嗱，雖然爭取業界嘅福祉咧，其實就等於爭取社會福利嘅福祉，我你可以咁樣扭曲。唔係 ，sorry 唔係，我講真嗰句，即係你可以咁，即 係唔係 嗱 ，to be fair， 佢冇佢哋五個人都冇大聲講話要爭取社工加人工啊，爭取好多福利啊咁樣，但係佢俾黃永鬧，唔係話鬧，即係講到。質詢就好硬啊！質詢就好硬啊！即係話你需要增加社會資源，譬如係一校一社工，咁你即係想咁係咪一話增加有資源，你就有社工就又可以 fulfill 到個位咧？咁如果有嘅話，即係而家 人手過多啦，即係話你而家爭取係社工嘅職位啦，咁樣哇，即都幾 mean 喎，黃永康，我想講，即係平時佢表演都比較差咁嘅。我主要聽 你都幾 mean 嘅 咩啫？你咁講噶啦，我跟你講啫嘛，咁樣我同佢唔會有衝突嘅，係咪先？佢做夜晚節目咁樣，嗱呢個係我比較質疑嗰個睇法啦，即係去到係咪淨係為業界嘅福利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講緊 social justice 啊，你都迫於無奈會參選啊，咁樣講，其實我覺得你應該扭翻去一個大嘅環境啊嘛，即係你當你係地區直選咁樣做，我真係希望係咁啦，呢個係我對話曬我都係你選民啦，點講都好，雖然我講明我唔會投票，咁我嘅概念係咁啊，不過算啦，我覺得社福界唔係咁諗嘅啦，即係我講業界裏邊嘅人啊，即係佢哋嘅嚇，佢哋嗰思維啊，即係呢個係我嘅即係。我無端攞字，我就想講呢樣嘢。我覺得有啲失望嘅，即係對於佢哋幾位嗰個走出嚟講嗰個競選嘅口號啦。雖然我到而家我都冇收到佢哋嘅競選嘅文宣，我亦都冇認真。 咁個問題，佢係真係要 cater 佢嘅政綱就係 cater to 你呢啲即係社福界嘅人啊嘛。咁佢啲選票就喺呢度， 即係拗票。 我知，但係 嗰啲佢點拗票？ 但係你咁你拗。咁所以我先覺得呢件事，唔係，所以功能組別嘅弊端就喺呢度啫嘛， 就好錯。 就慢慢為咗勾業界利益嘅 啦。成件事， 我又唔可以話如果我選應該點點，因為講到好似好，因為我 咁功能組別咁樣，譬如社福界嘅原意究竟係服務佢本身業界嘅利益啊，定係？ 定 係 喺啲 社會 嘅 福利係啦， 可以入到議會討論，俾更加多嘅即係唔同嘅意見可以。 嗱，好難 方向應該點樣走？ 我好難話俾你聽。理論頭先，因為但頭先我都講咗，功能組別應該發揮嘅功能係乜嘢？但功能組別本身唔應該存在噶嘛。如果無端話俾你聽功能係乜嘢，我咪覺得好 似肯定咗佢嘅。 係咯。但係肯定唔係為業界利益著想啦。 係 嗱，其他界別嘅，我覺得。冇辦法，但係如果我哋講緊持守住一個要爭取社會公義啊，又話如何如何嘅時候，我覺得就兩個取向咯。你話我全面杯葛，我唔參與功能組別，當然我唔會選啦，我唔會投票啦，呢個係一個取向咯。另一個取向嘅人覺得要寸土必爭，我要攞埋嗰個位。去一嚟係爭取泛民多個位，或者係個位唔好益咗建制派，或者係佢覺得應該佢有一個咁嘅渠道發聲係好啲嘅，多於因為亦都咁講啦，曾建超假設啦，我唔知啲傳聞真定假啦，直選攞唔到個位，亦都唔支持佢選社福界，所以佢自己跳出嚟選啦。佢覺得佢應該有把聲音喺議會，跟住走入去嗱。如果係咁樣嘅解釋咧，我覺得唔拗嘅，我亦都嗱，我對於投票又會拗嘅，即係我覺得，因為如果我投嗰票，就係彰顯咗我 承認呢樣， 我唔係我嘅特權係比你多，即係我有特權，我唔會咁樣做，即係我唔會做一樣嘢去承認我有呢種特權啊。當然我唔會改我嗰、那個。功能組別啦，俾我 high 下得啩，係咪先？即係你俾我 high 下得啩？ 你有呢個權利，有特權。 係啊，嗱，我私心嘅。好啦，咁但係我又覺得選係另一樣嘢嚟嘅，即係如果你選，你有你嘅政治目的。嗱，政治目的唔係負面啊，呢個說法。你想彰顯某啲嘢，我覺得 OK。但係如果走向一個去討好選民，即係講緊係社工，跟住形成咗去完全為咗業界利益啊，完全有。咁我就覺得有說不過去嘅，在我嘅立場嚟講，我好左交啦，即係呢個說法，我覺得參選我都覺得唔鬧嘅，算啦，即係唔鬧，即係我覺得唔應該。但係如果你參選有另外嘅取向，咪 OK 咯。但係我唔覺得唔應該走向嗰完全喺業界面向嗰方面去討論咯，我覺得就個焦點係錯嘅，即係呢個係我嘅睇法。嗱，我算溫和啦，即係我唔去鬧啊，完全參加嗰啲啦，你第二嚇，即係咁講啦。 唔係，但係你聽完嗰個節目有呢個結論喎，有呢個結 論。我對於個做法唔好啫，即係對於佢咁樣去競選嘅過程，我覺得不滿啫。但係你話去唔去參選？ 咁我明白你啲黃絲帶係咁樣嘅，即係我理解嘅，我理解嘅。但係如果我下下都同你講到你應該去推港獨嘅，咁啊無謂啊！你識鬼咩？即係你五條友咁樣，即係以你嘅智慧咁，我都坦白講，我叻你好多。唔係，我睇關翠宣嘅書學好多嘢，即係認真我勁嘅，佢嘅書幫咗我喺實務工作好多嘅咁樣，唔係拉票啊，即係我見到係咁嘅嘢啦。我嘅諗法係咁就，我冇乜冇即係。但呢樣嘢其實係即係你話，哎，我唔係社工，唔係咯，我想 project 翻落，即係可能你其他業界啦，即係可能其他界別人士，或者你係超級區議會啦，或者我賤格啲咁講，你只不過超級區議會啦，咁樣啦， 係過分 咁樣啦，咁我都覺得就算一頭你就係、是、其實係有特權嘅落差噶嘛，即係公道啲咁講，大家都係主內兄弟姊妹，大家都係應該均等地一人有一票咁樣，咁先係特。彰顯緊一個公道嘅選舉，或者我哋追求嘅民主。 而我超區嗰一票個 portion 係細過你嗰啲功能組別嘅嗰一票，所以個 可憐啊你！ 超區嗰一票都係純粹可憐我哋，我安慰獎。 所以我只不過係但求我嗰個選民登記寫住我係社福界，我就嗨夠。 係 哇，專業人士，因為我係專業人士，同埋我係比較高嘅呢個層次，冇辦法喺我人工度反映啊嘛。係，你俾我喺 有呢個票值嗰度， 喺張唔係啊，喺嗰張冇啊，我冇對。換嗰個票值、哦，我只係喺嗰張選民單俾我 high 一日啫，因為我睇完我掉噶嘛，張宇，你俾我 high 下都得啦。嗱好嗱，好飛啊，好飛啊，咁樣你俾我做一個特權分子一秒鐘，我唔投我唔兑換嗰張票咁樣，咁我唔知有冇呼籲大家都唔好投啦，即係呢個我的取向啦，因為跟大隊嘅，我唔知大家，不過我知大家，我知 你唔 係 大隊， 我古年土城大隊都會叫大家投票，即係我會咁樣諗咁樣，即係又係咯，即係呢個就係呢樣嘢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諗下第二樣嘢講。